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30号星期三，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1和6。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两会开幕时间确定，明年1月20号召开。 北京市行政副中心规划将在明年上半年出台。 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开启，油价继续暂缓调整。 2015年北京楼市收官在即，二手房成交量同比涨幅创5年来新高。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公安部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今后刑事案件原则上要在3天内立案审查。 有传言称北京雾霾多发可能跟三北防护林有关，国家林业局回应说这种说法不科学。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推荐跨年好去处，太庙明晚将敲响新年倒计时钟声。 周三图书资讯大搜索为您推荐好书，介绍一下新书畅销书。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2015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李琦是北京一清食品公司的董事长。1979年，李琦进入北京义利面包厂，成为一名面包师。30多年后，正是这位面包师把北冰洋这个北京人所熟知的饮料品牌从记忆当中搬回到北京人的餐桌上。这中间又有哪些经历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再造北冰洋。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北京两会明年的召开时间是从哪一天开始？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2位，每位将会获得价值280元的话剧《爆笑夜现场》的演出票2张。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霾，偏北风3-4级，最小相对湿度20%，白天最高气温5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气温3到0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早晨6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霾黄色预警已经解除。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120到140，空气质量级别属于轻度污染。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好，头条资讯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北京两会明年1月20号起召开。 昨天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0次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第4次会议定于明年的1月20号召开。 新京报的报道说，明年市政协将围绕京津冀疏解产业对接、 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治理交通拥堵、全面放开二孩后的政策衔接等组织专题协商活动。 此前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的日子呢，已经确定是明年的1月22号，至此明年北京两会的时间全部敲定。 刚才说到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啊，来自昨天开幕的通州区五届人大六次会议的消息说，市行政副中心规划将会在明年上半年出台。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行政办公区的建设呢备受瞩目。通州区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明年将全面完成行政办公区二期的搬迁任务，相关的综合配套设施以及村民安置楼也将实现开工。 据了解，针对通州区停车位严重不足的情况，通州区将制定合理的停车调配方案，预计方案将会在明年一月份出台。 还是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纪委通报了近期查处的2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27起案件当中，平谷区所占最多，为16起。 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这批通报的案件当中，大部分为公款旅游、收受礼金、大操大办等，其中海淀5起，三家幼儿园的5名负责人因违规收费、违规旅游，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党内警告处分。 8:06，继续浏览新鲜资讯。今年年内的油价最后一条搁浅了，国内油价调价窗口今天0点打开，但是啊，本应在昨天下午5点挂出调价通知的国家发改委网站却迟迟没有更新相关的信息，这也意味着年内最后一次油价调整搁浅。 据央视的报道，国家发改委昨天召开专题会议，就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意见，预计新的机制出台之前，成品油价格将继续暂缓调整。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说，12月15号上一轮调价窗口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提出暂缓油价下调，并宣布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国家发改委给出的解释是降低能源消费，改善大气质量，缓解国内石油企业经营压力等等。 出行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后乘坐地铁一号线的乘客可以享受更加快捷的服务了。从昨天首班车开始，地铁一号线最小行车间隔由此前的2分05秒缩短到2分钟。 哎，缩短五秒钟的时间啊，咱们普通乘客可能觉得哎不太容易能够察觉出来，但是这缩短的五秒钟意味着地铁一号线的运力能够提升4.2%。 没错，新闻广播记者吴思报道说，从昨天的早高峰来看，地铁一号线列车的到达满载率同比有所降低，苹果园、古城、八角游乐园、五棵松等站台滞留乘客有所减少，这些车站的早高峰时间结束也提前10分钟。 与此同时，地铁一号线还增加了部分换乘站暂停时间，乘客上下车呢可以更加从容。 据了解，目前中心城区的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十号线已经达到了2分钟最小行车间隔。明年北京地铁公司还将继续缩短5号线、8通线、13号线等线路的发车间隔。 还是出行方面的消息，昨天京唐京滨两条城际铁路的先期工程啊正式开工了，两条铁路将会成为京津冀城际铁路网最先开工建设的线路。 据北京日报的报道说，在未来京津冀城际铁路的版图上，京唐与京滨城际都是北京通向东南的大通道，京唐城际通向唐山，350公里的设计时速将让北京与唐山实现半小时通达，而京滨城际呢又被认为是京津二城际，将直达天津滨海新区。 据介绍，先期工程开工之后呢，京唐京滨全线工程计划明年上半年实现开工，建设工期3到4年，也就意味着大约在2020年完工。项目建成之后啊，唐山和滨海新区将会融入北京1小时交通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我们继续浏览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楼市方面。2015年的北京楼市即将收官，二手房量增价稳的特征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唯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啊，截止12月27号，北京全市二手住宅网签总量为192251套，与去年相比呢，大幅上涨了83%，创近5年来的新高，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38147元，同比上涨了5.5%，涨幅比较平稳。 分区域来看，受教育、医疗等配套资源集中等方面的影响，北京各区域二手住宅市场表现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成交均价方面，涨幅最高的区域依次为顺义区、西城区、朝阳区、东城区、海淀区，这以上区呢，涨幅都在5%及以上。 对于明年北京二手房的走势，伟业我爱我家集团的副总裁胡景辉表示，2016年量价企稳可能将主导北京二手房市场。 下面这一条还是住房方面的消息，来关注继海淀区之后，石景山区也对保障房轮候家庭启动了市场购房的补贴。 从12月25号到明年的12月31号，符合准入标准而且还没有配售的石景山区限价商品住房备案家庭，如果购买北京行政区域内的普通商品住房、自住型商品住房或存量住房的，可以领取19万元到22万元的补贴。 石景山区住建委昨天也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这个通知，想了解详细内容的朋友可以登录查看。 继续浏览新鲜资讯，北京市消协启动在线旅游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旨在了解消费者对在线旅游行业的满意度状况，分析引起消费者投诉的主要原因等。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说，从即日起到明年的1月15号，大家都可以登录消费者网或关注北京消费者这个微信，点击2015年在线旅游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来参与这个活动。 本次问卷调查是有奖调查，参与者最高可以获得3000元的价值奖品。调查结束之后呢，调查结果将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向社会公开发布，获奖名单在北京市消协网、消费者网以及北京消费者公众微信账号上公布。 近年来，有关在线旅游的消费者投诉一直是呈增长的趋势。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统计，2015年1月到11月，共受理调解旅游服务类投诉1928件，其中旅游合同方面引发的纠纷占总投诉的87.1%，达到了1680件。 新鲜资讯最后再来为您做一个防诈骗的提醒。北京啊，近期出现了一种二胎补贴的骗术。前不久，王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民政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方称呢，王女士生完二胎，国家将会发放相应的补贴，金额近1万元。王女士简单的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对方就说王女士的银行卡出现了问题，需要配合操作才能够领到补贴。 对方听出王女士有些疑虑啊，便说出了王女士的基本信息，比如说孩子的出生日期、姓名等一些情况。王女士听完之后呢，便打消了所有的疑虑，相信了对方的身份。随后王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在 ATM 机上汇款2万多元。 为此呢，北京警方啊提示大家，政府部门发放补贴不会要求市民将自己的银行卡内的资金汇入所谓的官方账户或者是安全账户之内，凡是有此要求的全都是电信诈骗。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公安部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今后刑事案件原则上要在3天内立案审查。 有传言称北京雾霾多发，可能跟三北防护林有关，国家林业局回应说这种说法不科学。 好，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民专家李一鸣。一鸣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目前呢正值这个欧洲和美洲和美国的这个圣诞假期和新年假期，那么消息面可能比较清淡。那么昨天的市场上总体表现如何，请一鸣为我们梳理一下。 那么正如主持人刚才说到呢，因为这个圣诞假节圣诞假期呢刚刚过去，那么这个元旦的这个节日呢马上就要来临了，所以整体来看呢，许多欧洲国家呢是提前休假，所以外汇市场当中呢也缺乏重要数据的一个指引，那么整体一个交投都显得比较清淡一些，那么这也使得可能一定程度上这个波动幅度呢会被有所放大。那么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汇市当中的赢家呢仍然是这个美元指数，那么昨日呢美元上涨到了 98.101 的这么一个位置，日内呢曾经最高触及到 98.413， 那么其他这个非美货币方面呢走势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分化，那么欧系货币比如说欧元和英镑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跌，但是呢由于油价这个反弹的一个带动，我们看到澳元和加元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那么澳元呢也是来到了这个0.7296，反弹了有50点左右吧，距离这个九月以来的上方的一个阻力位0.75呢也比较的接近了。那么昨日呢仅有的一个数据是显示呢美国房地产市场呢仍然是在稳步的好转的，那么周二公布的这个数据是显示住宅供应呢继续来推动房价走高，那么美国十月份的独栋房屋的销售价格呢比同期呢是上涨了5.2%，那么跟踪这个20大城市的一个房价指数也是显示，那么十月份同比上涨了5.5%，那么其中有多数地区呢，包括旧金山啊、丹佛啊，这个房价的一个上升幅度呢，都是开创了一个历史新高的。看到，截止目前来看呢，今年呢，在这个整体美国经济基本面有所回升的一个带动之下呢，美元指数也是全年上涨了超过8%，成为这个名副其实今年呢应该说最强势的一个货币。那么根据美联储的一个利率点阵图预测呢，明年呢仍将会稳步升息4次，那么这也为明年的美元指数呢继续出现一个慢牛的格局呢奠定了一个基调。由于呢在今年年末这段时间当中呢缺乏重要数据的一个指引，因此呢我个人预计，那么未来几个交易日呢美元指数呢将会在这个97上方呢也延续这样的一个横盘震荡的格局，那么这样的一个点位呢也是144日均线所在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位。 最后呢请一名为我们介绍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币的外币的市场牌价。一名， 上一日的这个人民币对各主要币牌价是这样的，澳元的人民币是报在了470.89，加元的人民币是报在了467.12，欧元的人民币是报在了711.83，英镑的人民币是报在了965.85，那么美元的人民币是报在了648.64。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一名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行国际汇款优惠大派送，汇款手续费6折，在北京中行购汇，并于一周内至网点柜台办理国际汇款，手续费就能低至6折。办国际汇款，选中国银行，详询95566或中行网点。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8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早晨的8:18，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近日公安部印发相关意见，首次对公安机关行政案件受案审查、刑事案件立案审查的期限作出规定。 具体来看，公安部要求行政案件受案审查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24小时，而刑事案件立案审查的期限呢，原则上不超过3天。 要说接案是公安机关整个办案过程当中的第一步。针对部分地方公安机关有案不接的现实情况，意见当中要求要健全接报案登记制，对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的接办案件都必须接受，不得推诿。 意见还要求对这些接受的案件以及工作中发现的案件，除性质和事实涉及国家秘密的以外呢，都要网上登记，涉嫌犯罪的按照刑事案件立案审查，涉嫌行政违法的按照行政案件受案审查。 除了对相关案件的审查期限作出明确要求之外呢，意见当中啊还对办案流程作出了规定，未来公安机关的办案流程信息将会逐步实现可追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程雷表示，过去立案的过程相对封闭，立案在条件上有一定的证据要求，能否达到要求，公安机关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所以啊，一定程度上对立案的过程，老百姓是缺乏具体的监督途径。 对此，意见当中提出要逐步实现将110接报警电话、现场处置执法记录仪、接受群众上门报案监控等视听资料与接报案登记、受案立案审查、案件办理等信息智能关联，实现办案流程的可追溯式管理。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目前许多地方公安机关已经实现了案件统一编号和网上查询案件进展情况，报案回执上呢会有案件查询的代码、查询网址或者电话。 报案人和其他案件当事人呢，可以通过公安机关政务网站、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等各种互联网平台和移动终端，以及在公安机关及派出所设置的电脑信息终端，自主查询接报案、受案立案及案件办理的情况。 继续重点关注，近年来呀，不仅是北京，各地的雾霾都是越来越重，而驱霾的风是越来越少。具体到北京，最近雾霾频发，有些人就认为风的减少是不是和三北防护林有关呢？ 那昨天呢，国家林业局对这说法做出了回应。国家林业局表示，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国家林业局的局长张建龙表示，植树造林、增加植被对风速肯定有影响。北京的沙尘暴天数明显减少，就是因为北京周边、内蒙古等地的造林工程直接的结果。 张建龙还表示说，植树造林不仅不会导致雾霾的产生，对雾霾的治理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林业大学呀，曾经有过专门的研究，植物是可以吸附雾霾的，但吸收之后能不能从机理上实现转化，目前还在研究。 根据最新的一次监测结果显示啊，树木是具有一定的制尘吸尘的作用，有的呢还可以杀灭大气中的病菌，吸收有毒有害物质或释放对人体有益的负离子，减轻雾霾对人类的伤害。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则解释说呀，雾霾形成有两个主要条件，一是污染物的排放，二是气候异常，特别是大气环流的异常导致污染物不易扩散，从而形成了雾霾，而森林的防风作用呢仅限于近地风，根本达不到影响大气环流的程度，所以有关三北防护林影响了雾霾的扩散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对于防护林挡住风导致雾霾更重一说呢，环保部城市环境管理专家组的成员彭应登也表示说，防护林对地区性的系统性风啊不会起到大的阻碍作用，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彭应登说，影响风速的主导因素呢是冷空气强度和大气环流。 彭应登解释，防护林的高度一般不会超过20米，确实会增加地表的摩擦系数，对局部地区和微气候啊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范围不超过50公里。彭应登认为，北京的高楼对城市风场摩擦系数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森林。 好了，以上消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拥堵、修车、保养、验车，在北京开车养车真是压力山呐！ 快来参加人保车主节，投人保直销车险，保费满1000就送2000元减压福利，你担心的用车问题他全解决了。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目前路况信息显示呢，路况的情况是这样的。京沪高速由北向南，从分钟四桥到北京市边界车多。京津高速由西向东，从化工桥到北京市边界车多。蔡胡营南路由北向南，从蔡胡营桥到玉泉营桥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 接下来进入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我们为您推荐跨年好去处，太庙明晚将敲响新年倒计时钟声。 今天是周三啊，周三图书资讯大搜索，我们将为您推荐好书、新书以及畅销书。 今天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北京两会明年召开的时间确定了，具体从哪一天开始？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两位，每位将会获得话剧《爆笑夜现场》价值280元的演出票两张。 也介绍一下，话剧《爆笑夜现场》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将于明年的1月13号到24号在青兰剧场上演。喜剧不走寻常路，意外欢乐挡不住。您可以查询喜剧研习社票网台平台的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大麦网来了解更多的订票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上期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新上线的个人所得税网上纳税申报系统。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介绍申报期限和缴款方式的变化。 新上线的个人所得税网上纳税申报系统在申报期限上有什么新要求呢？请您特别注意，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也就是原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申报期限，由次月月底规范为4月15日内。 新个人所得税申报系统上线后，您需采取先填报相关纳税申报表再缴纳税款的方式。请您首先通过北京互联网地税局客户端首页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填报相关纳税申报表，没有应纳税款的，整个纳税申报事项完成，无需再进行分税种无税申报。有应纳税款的，再到北京互联网地税局客户端首页的纳税申报税款缴纳模块下，根据纳税申报表填报的金额缴纳税款。 对于未办理税务登记的自然人、纳税人，仍可通过北京地税官方网站填报纳税申报表。通过北京地税官方网站填报的纳税申报表共6张，您可通过北京地税官方网站首页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及查询服务，进入新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模块，并根据不同申报表的适用范围，选择相关纳税申报表进行纳税申报。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点的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人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就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8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8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28，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旅游资讯，首先我们把目光啊投向海南，来关注一下今天海南环岛高铁西段开通运营了，与2010年12月开通运营的东段实现了连通，那这也就标志着全球第一条热带地区环岛高铁，也是全球首条环岛高铁全线贯通了。 一直以来啊，受制于交通不便等限制，海南西部的旅游发展和东部存在一定差距。环岛高铁开通之后，高铁将遗落在西线各美丽而神秘的景点串联起来，而海口、三亚两个南北旅游增长极，通过环岛高铁呢实现合璧，将有利于催生新的旅游业态。 这个高铁全线设有海口、文昌、琼海、三亚、东方、银滩等23座车站，将全海南岛串成了一个珍珠链，3个小时就能环岛一圈。而海南西部原来景点呢，因为分布比较分散啊，之前只能是主打自驾游，没能形成有机统一的旅游线路。 为了抓住环岛高铁带来的发展机遇啊，西部各市县已经有所行动了。但是旅游市场的挖掘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因地制宜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更为重要。 关注完了海南高铁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游啊。原本西方圣诞季是香港店铺大赚一笔的好时机，可是今年香港旅游业却是寒意阵阵。 新华社报道，内地游客少，缺乏新景点，配套不足等原因啊比较多样。元旦和春节临近了，香港各界正在研究对策，推出新招，想抓住农历新年最后的商机。 旅游业的不景气呢，还连累到与之息息相关的医药行业。香港药行啊，有不少都是专做内地游客生意的，可是近一年表现疲弱，游客购买力也在下降。有的药行经营者说啊，以前不少人都买10多瓶药油来送礼，现在呢只能卖出去1-2支而已。 为了应对低迷，一些旅行社呀，未来要推出特色的旅行团，比如创意坊、玉器市场等线路，或者呢带旅客去品尝鸡蛋仔、牛杂、鱼蛋等地道美食，希望能够吸引游客到香港消费。 旅游资讯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明天是2015年的最后一天了，晚上在太庙，也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将会有神秘的倒计时装置来敲响新年的钟声。 北京日报报道，今年的装置啊非常特别，既能直观呈现时间流逝，又能传递出祈福迎新的吉祥寓意。 这个倒计时活动呢，不仅是一次狂欢，也是向全球游客推介北京的大好时机。据说在活动中会有大碗茶、豌豆黄、驴打滚等特色美食，向中外游客展现老北京的魅力。 另外，来自韩国首都首尔、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和南非首都开普敦5个城市的市长将会通过现场大屏幕为北京送来新年祝福。 如果您不能去现场观看的话，没关系，提醒您这次活动的倒计时环节将在北京电视台有直播。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首先啊来关注一下，因冯唐翻译的泰戈尔名作《飞鸟集》争议不断，出版该书的浙江文艺出版社方面表示对冯唐的译本做下架处理。 但是呢，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啊，并不是因为舆论的压力导致他们做此决定的。他说呢，主要是考虑可能这个译作会对青少年造成误导，所以将组织专家对译本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后再做后续的决定。他们也会和冯唐本人再进行沟通。 冯唐翻译的《飞鸟集》一经面世呢，就引起了网友的争论。这次出版社下架这本书，有些网友表示支持，认为冯唐的翻译对原作者不够尊重，言语上过于粗俗，下架是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表现。 不过也有人觉得这批评的声音是故意放大了译本当中其中几句个人风格明显的译文。总体来说呢，冯唐的翻译文学性还是很高的，而且文学艺术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算觉得不好也不能一概下架了之。 文娱资讯，再来关注一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目前评奖过多过滥，要加以改进，而且今后所有评奖一律不准向参评者收取费用。 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有的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举办的文艺评奖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其他单位举办的评奖经费由单位自有资金解决，所有评奖不准向参评者收取报名费、参评费和任何形式的赞助，以保持文艺评奖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至于参评条件方面呢，要按照德艺双馨的要求，把社会声誉和艺术成就作为前提，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倾斜，严禁有劣迹的从业人员及其作品参评。 好，今天是周三啊，照例周三图书资讯大搜索的板块，那这是2015年最后一期图书资讯大搜索了。我们综合了首都图书馆近期推出的年末排行榜，为您推荐几本好书，希望为您2015年的阅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这次活动呢由北京市文化局和首都图书馆共同举办，先通过居民的借阅量，综合各种图书排行榜评选出几十本书，再由专家对这些书籍啊进行两轮的投票，最终呢评定出30本书， 包括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何为良好生活等具备思想性、通俗性、时代性的书被选拔出来。具体情况呢，我们请到了首都图书馆的李凌霄女士，她把各位评委的意见做了汇总，为听众朋友做了推荐，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今年的书是分了5大类，就包括社科、文学、科普、生活、少儿，就是针对这5类都请了各个领域的一些专家。有一本是那个李静泽老师推荐的，他是那个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很推荐今年的一本书是迟子建的《群山之巅》，他是觉得这本书就是让他在读的时候经常会很心酸，而且就是眼泪都控制不住的那种。因为《群山之巅》它其实是写了北方的一个小镇，很多平凡小人物的故事，它主旨呢就是飞速发展的社会，然后会有各种的变革、各种的新规，会给这个小镇的人物带来很多的生活上的震荡。但是李静泽老师就觉得呢，小说中的这些人其实和我们生活当中很多都是很像的，我们很努力很努力的去生活，然后其实是一些很沉默的一些生灵发出的声音。他就认为每个人骨子里面可能都是孤独沉默的，有很多事情我们说不出来，但是这本书把我们的很多心声给写出来了，所以他很推荐这本书。 那么除了《群山之巅》这本小说呀，在人文社科方面排行榜中还有哪些相关的书籍呢？我们再听听李凌霄女士的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陆建德老师，他很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说中国》，一本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都是属于社科类的。《说中国》呢，它是一本就是写大历史的书。那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宋朝时期，我们可能就只关注北宋、南宋，但其实同时代的辽金、西夏，包括吐蕃的历史，其实都是属于整个中国的大历史。这本书不厚，很好读，整个串联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就是它的视角很好，所以很推荐大家读。阿拉伯的劳伦斯，它是一个美国记者写的书，就是这个书名呢，实际上按照它的英文名字，其实应该是那个劳伦斯在阿拉伯。就是劳伦斯这个人物是近代史上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本人其实是牛津大学的一个高材生，但他其实同时又是英国情报部门的一个间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单枪匹马，穿着阿拉伯人的这个传统服装，就进入到了阿拉伯沙漠的腹地，那些游牧民族的部落当中去，组织这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来抗拒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最后呢，他凭借一己之力成为了当地部落里的一个领袖。陆建德老师推荐这本书，就是认为我们中国人要了解自己的历史，同时也要了解西方的历史。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可能对中东、西亚那块的历史，我们了解的不够，很欠缺。但实际上现在这个区域反而是现在世界上很受关注的一个区，你了解这个地区以往的那段历史，它其实对它现在这个区域的这些政治的格局是有很深的影响的，所以他强烈推荐这本书。 听了首都图书馆相关人的介绍啊，相关专家的一些意见，还真是了解了不少好书哈。 对， 其实这次评选呢，少儿类啊也有两本绘画的图书呢是非常受到追捧的，一本叫做《妖怪山》，另外一本呢叫做《北京的春节》。其中的这个《妖怪山》啊，不是写妖怪的故事，而是写孩子们怎样走出阴影，最终战胜自己，所以呢寓意是非常好的。 哎，那《北京的春节》这个绘本啊，则是选自人民艺术家老舍的散文名篇，再加上画家于大武的国画笔法，给孩子们呈现老北京的画面。 嗯，古老的年俗，不变的年味儿，这本书里还附着民俗老物件的详解图，可以说是孩子们学习的一个好读物了。 据了解，这份排行榜推出之后啊，首图必做二层还会有相关的展览，如果您去借阅书籍，不妨再去看看展览，扫描其中的二维码，还能够试读多本图书。 嗯，那么关注完了首图的这份那个排行榜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其他方面有关书的消息。这段时间可以说不少书单都会打着年度的名号啊，来吸引大家关注。而信息的人搜索不难发现，有的这个年度推荐口气很大，但其实内容却不怎么样。 哎，举个例子，什么比尔盖茨吐血推荐的十本书，或者说扎克伯格后悔没有早看的十本书等等，就是类似这样的名头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什么事情，您啊不必特别在意，因为现在确实存在着有人手拿乱七八糟的书，利用新媒体的力量乱给人们列排行榜的情况。 没错，其实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不妨自己给自己列一些书单，除了新书呢，咱们也可以看看曾经读过的一些经典之作。 嗯， 比如2016年我们也会尽力啊尽全力为您搜索各方面的好书，让您的阅读生活更加的美好。 好，北京时间8:40，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孙畅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请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黄工你好。 你好。 嗯，今天啊北京这个天气的趋势怎么样，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好的。今天后半夜吧，就是今天凌晨后半夜到今天早上，有一小股这个弱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咱们北京市，驱散了咱们市区大部分这个雾霾。现在呢咱们本市仅有这个东部和南部地区，就是咱们这个世界的地方，还有一些雾霾，这个雾霾也将很快消散。但临近咱们区域，就是河北啊、天津的这个区域呢，消散的时间要晚一些。雾霾呢影响能见度比较差，有些高速公路现在正在封路，所以提醒咱们去河北东部和南部、去天津的朋友吧，请注意了解当地的这个交通信息，以免影响这个行程。 嗯， 现在看呢，这个咱们本市大部分地区啊是偏北风2到3级，天空呢有少量的高云，温度呢比昨天现在这个时候呢要高个3度左右。总体来说吧，天气还可以，适合咱们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有这个小北风呢，还请注意这个防寒保暖，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是不是？ 那黄工啊，接下来几天啊，特别是元旦假期的天气趋势，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啊，好的。根据目前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测吧，明天开始到元旦假期这段时间呢，天气还是以晴好为主。具体的呢是明天夜间到1号白天、2号夜间到3号上午，本市呢还是有短时间的雾霾天气，能见度会有所转差。但是呢，由于1号的这个就是元旦的这个前半夜，还有3号的下午，又有这个弱冷空气影响咱们北京市。这样的话雾霾天气呢会有所这个减轻或者是消散，能见度呢也有所转好。所以说预计这个就是能见度就是受雾霾影响就是差的时候呢，对咱们交通出行啊也基本上没有大的影响。预计呢未来几天的空气质量也不错，南部地区可能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凉为主，北部呢是以优为主，也没有明显的大风和这个降雪天气。总体来说吧，未来这几天就是天气还是比较适合咱们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雾霾稍微重一点，时间也不长，这个时间段呢做好这个健康防护，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我们感谢黄工，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霾，偏北风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0%，白天最高气温5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6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气温3-0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早晨6点钟，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消息，解除霾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120到140，空气质量级别为轻度污染。 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 预计今天呢，还有明天这两天是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的。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接下来一起进入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拥堵、修车、保养、验车，在北京开车养车真是压力山大。 快来参加人保车主节，投人保直销车险，保费满1天就送2000元减压福利。你担心的用车问题，他全解决了。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为大家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少云你好。 哎，李瑞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本市的交通情况。那么首先呢，要提示大家，由于这个周边省市啊现在是大雾天，所以呢对交通有影响。那么北京管界的高速为了配合，也采取了一些封闭措施。那像现在的京沪高速大洋房到北京市世界的双方向是处于封闭状态。另外呢，京津高速台湖到北京市的世界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求贤的出京方向都采取了封闭措施。那么如果听众朋友要去往河北天津的车辆呢，您可以提前绕行一下103和106等国市道来通行。那么另外呢，今天早高峰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堵点呢主要是在以下的这个路段。那么北二环、北三环的这个大部分路段，以及北四环、北五环东段的双方向，还有东西二环、三环、四环南段南向北和东五环的平房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那么预计呢，环路的这个交通压力呢，在这个9点之以后呢，可以得到逐步的缓解。那么其他的道路主要还是在京通快速的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北港到五元桥的进城方向。那么目前是车多路段。主持人，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少云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来听一下今天的2015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再造北冰洋。 今天呢，我们是第一天，三条生产线同时开启，包括两条玻璃瓶的生产线和一条易拉罐的生产线，标志着饮料的旺销季的到来。 这天下午4点，李琦像往常一样来到北冰洋饮料的生产车间，巡视夏季饮料的生产情况。李琦是北京一星食品公司的董事长，是毅力面包和北冰洋饮料的掌舵人，今年已经是他在这行待的第36个年头了。 70年10月份啊，参加的工作，当时呢那会儿赶上毅力大批量招工，所以被分配到毅力最辛苦的、最苦最累的一个车，是面包车间。面包车间最苦最累的是烘烤组。那过去手工入炉、手工出炉，你想那个入炉的时候这个模具很重，出炉的时候呢你这个模具又很重，它很热呢。刚出炉的那个面包啊，120-130度。 那当时都是怎么弄啊？用手还是？ 用那个麻袋缝的那个方的手套，然后手上再戴着两副线手套，防止烫伤啊。 这是李琦刚在北京毅力面包厂参加工作时的场景。虽然之后 李奇从烘焙岗位走到研发岗位，再到领导岗位，但直到2010年，他始终没有离开面包这个行当，直到一星公司接管了北冰洋品牌。 2010年呢，受命于一星，把过去的伊利、北冰洋这些母体公司重新整合。那么当时呢，接管以后，那么我们把伊北冰洋品牌如何去发展，伊利的品牌如何去发展，认真的做了好长时间的一个梳理和准备。 上世纪90年代，北冰洋被合资公司雪藏，从此北冰洋产品淡出市场。然而北冰洋深深根植于京城百姓的生活中，为京城百姓留下了众多回忆。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李奇觉得既然接手了北冰洋，自己就有义务让它重新焕发生机。 首先来说的话，大家对北冰洋给一个高度的这个关爱，它毕竟是北京人的一个情怀的一种载体了，没有理由说我们不把这产品做得好，所以我们对产品的质量和口味适口性这一块是高度的关注。大家认可你，喜欢你这个味道，喜欢你这种这个色香味儿，但是你给予不了，那就让人一失望。如果消费者对你的失望了，这个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不过让一个已经尘封多年的老品牌重新赢得市场青睐，这又谈何容易？因为在此之前，北冰洋的工厂没有了，生产线没有了，配方也等同于没有。对李奇来说，一切等同于从零起步。那么第一步就是要确定配方。 那当时找这个配方难吗？ 你找原始的这个工艺记录不难，但是呢，你对当时的口味，你让消费者去评价，这个是比较难的。这一块儿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工作。不同的人你比如说老的这个北冰洋公司的这些老技师，让他们来把脉，让消费者来品评。 年轻人 年轻人现在这尤其是80后，让他们来判断。这样的话呢，就是老中青三结合，得出了现在这种配方的口味。 李奇回忆说，虽然口味还是那个口味，但因为时过境迁，包装却不能再是那个包装了。 因为你要完全拿这个北冰洋的这个一成不变北冰洋的历史的四五次的包装页从中选出一种，当然那是省事，但是呢，按现在消费者的审美，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工艺要求来说的话，有了很大的差距。那因此呢，我们提出呢，包装瓶，包括这个商标，都要给它优化来设计，使它更青春、更阳光。比如说这个包装瓶子北边这个玻璃瓶，让它更趋于现代感的这种流线型的这个。比如说第一次在这个玻璃瓶上引用这个盲文这个都做了一些有亮点的一些工作。 2011年9月，在身后的第一瓶北冰洋下线，北冰洋是回来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卖出去的问题。为此，李奇带领团队搞研究、做调研，最终选择社区便民店作为突破口。 商超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玻璃瓶它回收是比较麻烦的。 对， 这个玻璃瓶的这些呢，传统渠道呢，它更适合于这种小批量、灵活快速这种销售模式。餐饮店、夫妻老婆店、社区便民店，这些呢，它不是成为这个连锁体系管理的这种渠道。 事实证明，李奇这一步走得非常对。如今北边的销量稳步递增，毅力面包也同样如此。在李奇的同事看来，除了公司所有员工的努力之外，这跟李奇多年坚持不懈的付出是不可分开的。 6:30最早的时候进入公司的就是他，每天都如此。6点起床，6:30就已经到了单位了，然后每天晚上走的最晚的又是他。所以呢，我们这是5:30正常下班，但是他从来没5:30钟走的，基本上都是7点以后才离开。 李总呢，就是因为他是从一线工人做起，30-40年的经验，一直从这边走过来。他每天早晨下午只要有时间，平均一周至少能保证10次，他是自己穿工服戴工帽 去车间，面包、汽水两个车间，每天至少各一个小时，这是很有保证的。 到今年，北冰洋已经有79年历史，毅力品牌也走过109年。作为毅力和北冰洋这两个北京品牌的大管家，李奇觉得让这两个品牌重新走向辉煌，他责无旁贷。 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就是一个教育，干什么要想什么，干什么要研究什么。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毕竟也工作30几年了，那么方面头来看，就是说人家一生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然后回顾过去呢，做了一些事，但是还有一些心里很急，但是没有做出来，还是应该对这个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对两个老的品牌的这个再生，两个品牌的这个辉煌，自己应该能做出一些什么。 眼看秋天金黄了寂静的山谷，而我还在春天里挥汗忙碌。 好，听完了北京榜样人物事迹展播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 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 高兴兰是平谷区罗营镇西四峪村的一名普通党员，他也是绿色环保志愿者。他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义务植树、种花等环保活动，任劳任怨，毫无怨言。他喜欢在雨天植树，因为这样树苗的成活率会更高。每次冒雨植树后，他总是浑身湿透，满身泥泞，但这个时候心里却是美美的。高兴兰家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庭院整洁，花草丰茂，葡萄藤结满硕果，四周院墙鲜花盛开，姹紫嫣红，分外妖娆。在日常生活中，高兴兰注重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他用一桶水可以淘米洗菜，再用来浇花、洗衣、擦地。淋浴用水，他可以先洗手，然后再拖地，再去冲洗卫生间。高兴兰不仅自己节电节水，还经常学习宣传环保节能知识。闲暇之时，他自己动手把废旧用品制作成家庭日用品，变废为宝。比如用废纸壳叠成装瓜子的八角糖盒、针线盒、垃圾桶，用可乐罐制作成吊兰花盆、浇水壶。在他的带领下，他们一家人节约资源，使用节能灯、节能水龙头，尽量不使用一次性用品，从源头减少浪费。高兴兰的环保思想影响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消费理念。以上就是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稿件由首都文明办提供。绿色生活从现在做起，让我们都行动起来。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北京两会明年召开的时间是具体从哪一天开始呢？答案就是明年的1月20号。 嗯， 恭喜手机138尾号9599、手机131尾号5632的这两位朋友，每位呢将获得价值280元的话剧《爆笑夜现场》的演出票2张。 话剧《爆笑夜现场》呢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将会于明年1月13号到24号在青兰剧场上演。喜剧不走寻常路，意外欢乐挡不住。您可以查询喜剧研习社的票务平台微信公众号，或者登录大麦网了解更多订票信息。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孙畅，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呢，您将听到由美哲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早晨8点，我们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